小鬼，小鬼，捏捏你的小脸，让你喜欢整个明天。巴啦啦啦啦啦，我的宝贝，倦的时候有个人陪。哎呀呀呀呀呀，我的宝贝，要你知道你最美。哇啦啦啦啦啦，我的宝贝，孤单时有人把你想念。哎呀呀呀呀呀，我的宝贝，要你知道你最美。哇啦啦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张悬的《宝贝》，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1997年张艺谋执导的黑色喜剧《有话好好说》当中的插曲。这首歌呢，可以说是在电影的很多关键场合呢都出现了。如果当年你看过这部由李保田、姜文、瞿颖主演的《有话好好说》的话，听这首歌呢一定会想起电影当中的场景，来自臧天朔所演唱的《爱到永远》。 喜马拉雅长城万里，辽阔的草原，绿色的森林，大千世界海。 这是来自张艺谋导演的电影《有话好好说》当中的主题歌曲，臧天朔带来的《爱到永远》。《有话好好说》，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当中姜文还有李保田他们飙戏的感觉哦。所以呢，这是两个实力派演员之间的一个对抗，他们碰撞出来的火花呢，让这部黑色幽默的电影呢充满了喜感。而继续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徐小凤的《别亦难》，这是80年代中期徐小凤的一张专辑当中的标题歌曲，根据李商隐的古词谱曲而成。 那句成灰，泪湿他。

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齐秦的《火车快开》，在内地呢是收录在齐秦的第二张引进专辑《狼二》当中。这是一首乡村音乐风格的歌曲啊。好，继续，我们下面要听到的是来自陈明真的这首中版的歌，这是他同名专辑当中的标题歌曲《到哪里找那么好的人》。陈明真的到哪里找那么好的人之后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姜育恒的同名专辑当中的标题歌曲。这一张专辑呢叫做《痛快的歌》，而专辑当中呢收录了那首他姜育恒自己独唱，也有他和叶欢合唱的《天天等天天问》。今天我们就听这首不太熟悉的标题歌曲《痛快的歌》。 决定要往哪儿走，也曾经失落，对着镜子怒吼，是拥有你牵住我。再幸福的梦就像一颗泡沫，点亮之后会溜走，把所有委屈紧紧挥洒向寒中。这世界太啰嗦，好听的话说太多，不再等候，这滋味不好受，我只想唱一首痛快的歌。 怀旧时间即将开始，即将开始。 是时光渐去依然执着，自从离乡背井已过了多少三百六十五日， 三百六十五里路呀，越过春夏秋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听到的歌曲是包娜娜在1988年春节联欢晚会当中曾经演唱过的歌曲《365里路》。这首歌的原唱呢是文章，文章还原唱了87年春节联欢晚会的歌曲费翔的《故乡的云》。那么终于呢在90年呢，文章自己呢也登上了春节联欢晚会。好，继续下面我们来听歌，听到的是来自蔡国权自己创作的这首歌曲，这首歌的歌坛首唱呢是徐小凤，来感受一下这首《顺流逆流》。 不知道在那天边可会有尽头，只知道逝去光阴不会再回头，每一串泪水伴每一个梦想，不知不觉全流走，不经意在这圈中转到这年头，只感到在这圈中经过顺逆流，每颗冷酷眼光共每声友善笑声，默然一一想也未放手，故意挑剔，今天我不在乎，只跟心中意愿去走，不相信你作牺牲竟先可拥有，只相信是靠双手找到我欲求，每一串汗水一个成就，从来得失我睇透，不经意在这圈中转到这念头，只感到顺逆流，每颗冷酷眼光共每声友善笑声，默然一一想透，几多艰苦当天我默默接受，几多辛酸也未放手，相信你作牺牲竟先可拥有，只相信是靠双手找到我欲求，每一串汗水伴每一个成就， 今天听到的这个版本的《顺流逆流》是来自创作者本人蔡国权的演绎，而这首歌的歌坛首唱是徐小凤。继续下面我们听到的仍然是一首粤语歌，这首歌是陈慧娴的《千千阙歌》，这是收录在陈慧娴89年的暂别歌坛的专辑《永远是你的朋友》当中的主打歌曲。而这首歌呢是改编自一首日本歌，其他的中文版本包括梅艳芳的粤语版《夕阳之歌》，还有李翊君的《风中的承诺》，但我个人呢更喜欢陈慧娴的这个版本。 徐徐回望曾属于彼此的晚上，红红仍是你赠我的心中艳阳，如流傻泪期望可体恤兼见谅，明晨离别你路也许孤单得漫长，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，可惜即将在各一方，只好深深把这刻尽凝望。来日纵使千千阙歌飘于远方我路上，来日纵使千千晚星亮过今晚月亮，都比不起这宵美丽，亦绝不可使我更千千晚星，亮过今晚月亮。

想的重量全部都交给我，牵你手跟着我走，风再大又怎样，你有了我再也不会迷路方向，陪你去看流星雨落在这地球上，让你的泪落在我肩膀， 今天我们的留声地带呢，在节目的最后呢，一起要送给你的老歌是来自郑怡的这一首《小雨来的正是时候》。创作方面呢，则是来自著名的音乐人小琼。我是刘刚华，祝福你健康、平安、快乐。 苦苦的这一杯酒，淡淡的没有滋味，你悄悄地离开我，一句话都没有说，我到底是哪里做错，让你如此对待我，你悄悄地就这样走，可知我心已被你带走。小雨来的正是时候，代表我留不住的眼泪，小雨来的正是时候，冲淡我对你的思念。小雨来的正是时候，

说什么在一起，如今虽然没有你，我还是我自己，说什么自己又不语，说什么爱你，如今依然没有你，我还是我自己。又说声在一起，如今虽然没有你，我还是我自己，说什么自己又不语，说什么爱你，如今依然没有你，我还是我。 现在就陪我去山山绕绕，